好，圣经神学圣殿主题的第三课，我们第一课提到伊甸园是第一座圣殿圣所，我们第二课也提到了整个圣殿的象征体系，它在整个救恩历史的脉络当中不断的呈现给我们。第三课我们要提到耶稣基督和他的跟随者，就是教会，成了新造的圣殿。是的，亚当和列祖未能完成的使命，耶稣基督在这末世亲自完成了这个使命，并且这个使命就指向了圣殿的建造和扩展。首先，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个圣殿。从预表的角度来讲，你知道耶稣基督是第二亚当，这个无可非议的，并且撒加利亚书告诉我们，耶稣不仅仅是这个祭司，他是祭司君王。要知道，祭司君王在亚当的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对不对？圣殿的实质我们提到说就是神的灵在，而道成肉身的耶稣其实就是神灵在这个地上的极致彰显，极致彰显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稣。以前是借着会幕，借着圣殿，在至圣所当中，借着烟云要蒙上帕子，不能见神的面，还有幽暗密园雷电火光来去见神的面，对吧？那是摩西的祭司的经历。但是当耶稣道成肉身到这个地上的时候，门徒曾经对主说，主啊，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然后主说，腓力，我与你同在这样久，你还不认识父吗？人看见了我就看见了父，我与父原为一。甚至约翰在一开始序言当中就告诉我们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在这个角度来讲，摩西也没真正的见过神，对不对？摩西、亚当，这个亚当当然是能够面对面的去与神会面，但是神是不可见的灵嘛。但是唯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这是从启示的角度来讲，说先前包括亚当、包括摩西、包括大卫对神的见神或认识神，见和认识连在一起了，见神、认识神、理解神都是模糊的，都是影子，都是这个不够完全的。但是耶稣基督到来的时候，把那个神完完全全的表达出来、表明出来，对不对？所以耶稣基督是神临在的一个最高峰啊。那当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就做成了一件事情，你知道，圣殿的幔子从上到下列为两半。当然这表明神人之间的那个隔断的墙被打通，对不对？人可以从此借着他去见神了，借着他去认识神了，借着他被神悦纳了，借着他成为神的儿女了，当然是的。但这也表明说，神在耶稣基督里，神在耶稣基督的救赎当中冲出了那个不可见的至圣所啊，那一位道成肉身的神会幕性的临在了这个地上。神在这一位圣殿那里向人完全的呈现出他自己来。当耶稣基督呈现了这一点之后，因为耶稣基督说你们拆毁这殿，当他说拆毁这殿的时候，其实上下文告诉我们不是指的地上的那座建筑物而已，他在指的是他自己，我三日内要再建起来，建起来的那座殿无法被这个地理空间所限制，因为他复活之后成为的那个殿的新的样式，那一个样式其实是完完全全呈现了神的荣耀。并且还有一个细节，你知道在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常常表明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对不对？在旧约，在古时，赦罪通常发生在哪里？圣殿的献祭当中，对不对？是的，不用说，圣殿的献祭当中人的罪被赦免。但是耶稣基督说他自己有赦罪的权柄，他也不是此时此刻也不在圣殿里，就在大街上或就在一个人的家里，他就说人子有赦罪的权柄，这意味着他取代了圣殿的功能，他取代了圣殿的献祭功能。因为在旧约，赦罪是在圣殿里献祭的时候赦罪，但他说你的小子，你的罪赦了，平平安安的去吧。他一句话赦了，就表明他是那一座行走的圣殿，他是那座行走的圣殿。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光景当中，当 圣经说他是我们的头，我们是他的身体的时候，你就意味着不仅他是圣殿，信徒也在基督里面成了圣殿，并且我们是圣个体的基督徒，就是圣殿的组成部分，对不对？彼得用了一个比喻叫做活石，就是建造圣殿的那一块一块的石头，对不对？我们每个人都是其中的一块石头，而共同组成一起就组成了这座圣殿，教会整体就是神的殿，对不对？那信徒成为圣殿的开始有一个标志性的转折点啊，就是使徒行传的第二章的这个五旬节，对不对？五旬节圣灵降下，火蛇降临在个人的头上，这个意象很有意思，火蛇降临在个人的头上，这个在旧约当中出现过类似相似的情节。你知道摩西见到会幕之前登上西乃山，那里有雷轰，有闪电，有火光，有密云，有幽暗， 有各种各样的打雷的声音，对不对？哎，降临在那里，然后摩西下来见了会幕。当摩西进入会幕的时候，会幕顶上常常有，哎，是云柱，是火柱，对不对？火柱云，收上云柱火柱，神的荣耀充满会幕，对不对？神的荣耀升上去，然后摩西进去。这个落下来就没人能够进去，对吧？好，然后在这一个所罗门建造圣殿献殿的时候，你也看到了类似的景况，对不对？荣耀，对吧？整个降临来，这一个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时候，这个圣殿被建造，你也看到了这一个景象，对吧？火蛇降临，地大震动，有大雷的声音，对不对？他描述的是不是跟西乃山很像，跟会幕很像，跟这个圣殿献殿的时候很像？为什么？因为现在又开始建造一座殿了，这座殿是真正的殿，就是这座殿是谁啊？就是教会，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一脉相承的，显明教会就是神临在他百姓的那座殿。因为到了以弗所书那里，他开始说了，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哎，你又想到了西乃山，又想到了会幕，又想到圣殿。起初在神在哪里充满呢？神充满在会幕里，神充满在圣殿里。但现在神的灵充满在教会当中，对不对？教会他的身体当中啊，他充满他的教会。所以信徒，我们这些信靠基督的人就是神的殿，我们是末世性的这个殿。这个殿当然现在还不完全，我说的这个不完全的意思指的是它还在建造的过程当中，对不对？很明显它在建造的过程当中，它不断的扩展的过程当中，借着传扬福音，借着传扬耶稣基督赦罪之道，呼吁人悔改归主，这个殿不断的在扩展，就是大使命嘛。但是在这个扩展的这个过程当中，信徒不是像殿，信徒就是殿，对不对？并且在这个一切的过程当中，以弗所书那里也不断的提醒我们，这个殿在扩展当中彼此联络，彼此连结，长成满有耶稣基督的身体的 满有耶稣基督的那个样式，对不对？在爱中彼此联络。哎，这个联络哈，其实就是圣殿石头与石头之间的那个联络的样式啊。所以你突然发现说，这座殿教会被称为神的殿这件事情，在不仅仅有新约的那一个五旬节的那个意义，五旬节的那个意义很明显在 copy 或者说这个一脉相承旧约的那个圣殿的那一个的景象呈现给我们。然后呢，最终新天新地也被描述成为一座殿，对不对？圣殿。所以新天新地的那座殿其实就是得救的人数填满之后，主再来的那一刻，整个新天新地那个殿，这个因着基督的工作而囊括了全地。所以我们在启示录21章22章当中看到了圣殿工程的成全，就是完全被建成了那座扩展的圣殿完全的成型了。因为在末了的时候，圣殿建造的工程完全的完结， 并且从天而降，充满全地，充满全地哦，这个是在旧约先知当中不断描绘的一个画面，在这一刻应验了，对不对？当然旧约先知所描绘的圣殿充满全地的这个画面，其实在新约不断的借着传扬福音扩展的过程当中，最终在启示录里呈现出来。这意味着什么？神从不可见的属天维度冲出，开始建立并且成就了自己的殿。要知道，连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都是从不可见的属天维度降临到可见的这个世界。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是不是就是开始了这个圣殿的这个属灵的这个圣殿的一个开工了？耶稣就已经开始开工了，因为他就是神的殿，他应验了，他完成了亚当挪亚的命令，他也应验了旧约先知一切的预言。并且耶稣基督升上高天之后，我们继续的扩展这一个的圣殿，因为他从天而来作为圣殿的根基，随后我们成了他的圣殿，不断的在他里面被建造。所以你会发现在启示录那里说，在新天新地当中没有看见圣殿，对吧？为什么？因为整个新天新地都成了神的殿啊，羔羊与全能的主就是这殿的中心啊，就是那个不可见的属天维度现在可见了。你要在旧约会幕圣殿那里，虽然上帝确确实实是中心，但是是不可见的，是他坐在天上不可见的宝座当中延伸到地下，约柜作为他的脚凳来呈现出来的。但是此时此刻不再是这样的，他的宝座开始真正的扩展到整个新天新地，整个的宝座降临，然后呢，真正的圣殿他这个完全的临在，不像先前的会幕和圣殿其实是局部性的与大祭司同在，与祭司同在，与以色列民同在，都是局部性的，对吧？与亚当同在也是局部性的。那所以伊甸园作为圣殿的目标最终在这里成全了，不是借着亚当，而是借着耶稣基督。换句话说，伊甸园本身的这一个目标在这里，在启示那里被应验，神的临在扩展到了整个的新天新地，覆盖了整个的新天新地，对不对？神的临在是覆盖了整个的新天新地的。你要知道，在伊甸园也好，在挪亚方舟也好，在会幕，在圣殿，在祭坛那里也好，神的临在都是局部的、短暂的，或者说是一个暂时性的，对不对？啊，那并且是因为有死阻隔，所以整个的这个过程其实是在不断被打断的过程，因着罪的缘故是在不断被打断的过程，所以上帝用命令和应许的方式不断的往前推进这个脉络，直推进到耶稣基督那里的时候，你突然发现这个事儿不再被打断了，对不对？耶稣基督不可商量的道成了肉身，不可商量的那个大能临到了这个当时的门徒们，临到了当时的犹太人，临到了天下万国，甚至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临到了使徒保罗。临到使徒保罗这个过程是没有被打断的，你发现没有？使徒保罗当然刚硬悖逆逼迫主的教会等等，这个不说了。但是当神光照到他的时候，他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被神吸引来这个扩展神的圣殿到全地当中，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使徒嘛，他在代表神。很明显使徒保罗在代表耶稣基督做这件事情，因为使徒保罗不断的称自己为主的使徒，新约的执事，这个都是仆人的意思嘛，使徒执事，这个上帝告诉他说要他做外邦人的光，对不对？上帝告诉他说要这个在君王诸侯面前为他做见证，对不对？你要知道外邦人的光这个预言在整个旧约都是指的谁的？指的耶稣基督的。当然外邦人的光在一开始的原始意义是指以色列人，没问题，对吧？以色列人承载了这个使命，但是以色列人整体上是失败的，所以在先知口里，在以赛亚书那里常常把这一个指向了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外邦人的光。所以耶稣基督来到这个地上的时候，他说我就是光，对吧？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他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举动，叫做开瞎子的眼，对不对？领被囚的出监牢，使被掳的得释放，对吧？ 他整个的呈现出来这个使命的时候，人就认出说这是弥赛亚的作为。但是当耶稣升天之后，你有没有发现基本上使徒们就承担了这个使命，使徒们就开始做外邦人的光，使徒们就承载了耶稣基督本应该做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因为他们本身就是一体的，一体的。耶稣基督是头，我们是他的身体。当呈现出来这个模式之后，这个圣殿就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不断的被扩展，不断的被扩展。当它扩展的时候，它不断的遮蔽全地，遮盖全地，或者说不断的在全地当中彰显出来神的临在。神在怎样的情况当中临在？借着福音的传讲，人心的震动，悔改信靠主基督，离弃撒旦的国度，进入神恩典的国度，从这一个撒旦的国度迁到他爱子的国度里。你突然发现这个很明显是在扩展呀，啊，迁到他爱子的国度里。然后呢，这是整个的新约的圣殿不断扩展的一个过程。并且新约的圣殿扩展的过程当中，圣经如何来描绘这个圣殿呢？圣经描绘这个圣殿的时候说无有瑕疵，说是荣耀的，无有瑕疵的，是啊，圣洁的。你要知道圣洁这个词在古代是在描述会幕和会幕里的事物，是在描述圣殿和圣殿里的事物，当然也描述信靠神的子民，就以色列人。但是你知道以色列民整体上在圣洁上是失败的，对不对？但是当在新约的时候，圣经说我们是圣洁的，是无有瑕疵的，是完荣耀的。这一个其实最终借着主的道，当然借着主宝血的洗净，也借着主的道的扩展，那每一个人那个复活的重生的大能临到一个一个的基督徒。那为什么圣经常常用金子、用金金、用宝石来装点描述这个会幕、描述这个圣殿、描述那个，甚至在最后黄金接壁于墙描述未来的那个形象？为什么？学过启示录的都知道，这不是一种字面式的物质式的解经，对不对？这个在描述它的性质，对不对？它的性质是尊贵的、荣耀的、圣洁的和宝贵的。你说教会是不是尊贵的、圣洁的、荣耀的和宝贵的？以弗所书保罗的书信当中常常这样描述教会，甚至连哥林多教会他也常常用这样的词汇去描述它。为什么？因为是神的殿，是神的殿。然后在旧约当中，圣殿充满了金子，那在整个启示录当中，整个受造界都好像黄金街碧玉墙在描述那个金子的那个光环哈。但是呢，它不是一种物质性的字面性的描述，它其实是性质的描述。好，在启示录当中你会发现最终的作为是至圣所、圣所和外院都不再三分了。这个不再三分哈，一开始启发于哪里呢？启发于耶稣基督那里。当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当他说成了的时候，是不是圣所跟至圣所的幔子被裂开了，对吧？已经开始打通这个道路。但是到启示录那里确实已经不再三分了，没有什么至圣所、圣所和这个外院了，整个新天新地全部都是至圣所，长宽高4000里的一个正方体的至圣所啊，因为至圣所扩张了嘛，至圣所从那个不可见的属天的维度冲出来，临在扩张了整个的圣所外院，全部扩张，甚至扩张囊括了全地，甚至囊括了全地。以前的圣殿的结构，一位神学家这样比方说，如同这个茧一样，毛毛虫的那个茧一样，化成蝶了。他脱落了那颗茧的外壳之后，你就知道说神原本的心意就是这个，但是因着罪的隔绝，因着死的隔绝，不得不至圣所的外面包一层圣所，圣所的外面包一层外院，一层层包起来的原因是罪的缘故，对不对？但是到了新天新地之后，他完全的化作了这个蝶了，他全部成了至圣所。所以在那一个至圣所不可见的神的临在就充满了整个新天新地， 是不是完全的临在，完全的临在在我们，甚至那个至圣所不仅充满了可见的天，也充满了可见的地与海，对不对？充满了这个，甚至那个充满到一个地步，充满到一个地步，整个可见的天地海，其中万物都成为了至圣所的一部分，或者说它本身就是至圣所，新天新地啊，中间隔断被拆掉啊，神完全的掌权，完全的荣耀，人完全的圣洁，完全的神的临在。好，神学家认为说呢，这种启示录对旧约的这种的成全被称为设计本意的成全。就什么意思呢？本来设计，上帝设计的本意就是这样子的，就是伊甸园的扩张，扩张到全地啊，圣殿建筑的本意就是指向未来有一天覆盖全地。所以呢，这是整本的这个圣殿的主题。那我们做几个应用。首先第一个应用，基督徒如今那一个完美的充满天地的圣殿还没有到来之前，基督徒如今其实做祭司在修理看守神的圣殿，对不对？在教会当中服侍。那作为修理看守圣殿，我们继续领受亚当的使命，对不对？很明显那个使命是继续领受的，就是向全地彰显神的荣耀，扩张神的圣殿的疆界，直到基督再来。这是本来亚当就有的使命，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作为了房角石，而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整个建筑物都是靠他联络，渐渐增长，成为主自己的这个身体，并且一同被建造，成为神借圣灵居住的所在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断的被建造，不断的被发展的一个过程。所以呢，基督徒在这个过程当中彼此的联络，就好像圣殿的石头彼此联络一样，就成为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话题。而联络就涉及到彼此相爱，对不对？就涉及到这个顺服，舍己，爱心，就涉及到整个的配搭，就涉及到各座肢体等等，这些全部都跟建造圣殿有关系的。那基督徒对神圣殿的这种的临在呢，其实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已经建造了这一个的圣殿，而我们其实在其中其实是只是在享受这一个那位大祭司成就的那个美意。而问题在于说，耶稣基督作为那个真正的大祭司已经把这个圣殿建起来了。请注意，这个在这一点上我们跟使徒们有了类似的，领受了一样的使命。耶稣基督是唯一的大祭司，把圣殿给经理建造好了，而我们这些圣殿的一部分也是一个一个的祭司，对不对？这是保罗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也要每天在献祭，当然我们的献祭跟耶稣基督的献祭是本质上不一样的，但是虽然本质上不一样，我们是基于他的献祭做的献祭，对不对？其中的一个献祭就是保罗所说的，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你要知道耶稣基督是不是将身体献上，而你很明显的看见了保罗在这里几乎在用了耶稣基督曾经做过的事来勉励我们。耶稣基督曾经将身体献上来洗净我们的罪，但是我们这些得了他生命救赎的人同样有一个呼召，将身体献上。这个献上没有救赎的意味，而是回应救赎的恩典，对不对？当我甚至这样的献上也是在跟随耶稣基督的脚踪行，当我们这样去献上的时候，是不是也借着我们的献上来吸引更多的人因着我们的侍奉得益处？不是我们自己本身能够拯救他们，而是我们把那个耶稣基督的拯救借着我们受苦献祭的方式呈现给人家。耶稣基督献上自己，我们也要献上自己，这个是一脉相承的。耶稣基督做万国的光，我们也要 在万国当中为他做见证，像光一样，反照他的光一样，对不对？耶稣基督是圣殿，圣殿的根基，我们也是圣殿的一部分。要知道，在一个盟约的原则之下，耶稣基督怎样，我们也要怎样。请注意，这是在盟约的体系当中讲这句话，不是系统神学说的耶稣基督怎样，我们也怎样。是耶稣基督，不是说神性的层面，是耶稣基督整个的身份、地位、荣耀、工作，我们也在承接，因为我们就是他身体的一部分。这个并不模糊我们跟他本质的差异，就他是救主，我们是被拯救的，他是神，我们是人，他是这个创造者，我们是被造者，这个一点都不模糊这一点，而指的是在救恩历史的进程当中我们的这个一体性。盟约的代表，他代表我们，他怎样我们就怎样，他从死里复活我们也叫从死里复活，对不对啊？甚至他受苦，是不是我们也要受苦？耶稣基督自己说的，仆人不能大过主人，学生不能高过先生，我要怎我怎样你们也要怎样。甚至到一个地步，他不仅从受苦的角度说，他甚至从做工的角度说，你们我所做的事你们也要做，并且做比我更大的事。更大的事指向是他升上高天之后赐下圣灵，在整个全地当中，我们这个以他为元首去不断的扩展这一个更大范围的影响，更大的整个圣殿的这个扩展扩张。所以我们也是在做祭司，在做教导。耶稣基督在地上做教导，对不对？请问我们今天是不是也在做教导？耶稣基督在地上爱人，我们今天也在爱人。耶稣基督在地上看守，我们今天其实也在看守。那我们其实是在追随那一位盟约的元首，就是追随头嘛。你想头往哪里去，是不是身子就往哪里去？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一个比喻了。所以这是第一个作为圣殿的祭司的应用。第二个呢，基督徒也是透过信靠顺服主的话来彰显出神的临在来。你知道始祖曾经忘却了神的话，对不对？或者说始祖忽略了神的话，没有好好的看守修理这个园子，甚至夏娃忘记了神的话，相信了撒旦的话。神原本说可以随意吃，夏娃说我们可以吃，他把随意去掉了。神原本说吃的日子必定死，他说免得我们死，这个其实是一种弱化，对吧？这个神原本没说不可摸，夏娃说不可摸，这个第一位法利赛人，对吧？等等等等，这些当然是亚当和夏娃的问题，亚当的责任也没有教导他的妻子，对吧？因为亚当当时就站在旁边嘛，他吃了之后转身递给他，他也吃了，对吧？这个其实呈现出来的亚当没有看守好伊甸园，容许蛇溜进来，然后破坏了整个神的创造。换句话说，他没有用神的话语去抵挡蛇，而是顺着蛇的思维去走，他失败了，并没有扩展整个圣殿的疆界。但是谁来逆转了呢？很明显，耶稣基督来逆转了，对吧？耶稣基督逆转亚当，逆转夏娃，太多了，我们都不用再讲了。这个旷野的受试探，对吧？魔鬼试探耶稣，几乎跟试探亚当夏娃一模一样的本质性质上几乎一模一样的，只不过耶稣基督胜过试探的场景，更糟糕，对吧？在旷野，那在这里，以色列人在旷野受试探40年，耶稣基督在旷野40天，也逆转了以色列人的失败。所以今天我们其实是在跟随的是谁呢？跟随那一位胜过了撒旦的试探的那一位啊。那我们去遵行神的话，就如同耶稣基督，请注意，是如同耶稣基督遵行了神的话，耶稣基督看守了神的话，耶稣基督顺服了神的话，对不对？当然我讲这个点的时候依然是耶稣基督人子的身份讲这个点，因为他本身就是神的话，他本身就是道，那是神子的层面。当耶稣基督完成了这一切的时候，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我们行事为人思考也是要去借着认识神的话，遵行神的话，顺服神的话，来呈现出我们的生命当中那个神对我们的掌管。要知道连耶稣基督都说，父啊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 你的意思，那这就意味着我们行事为人也是如此。神如何表明在掌管我们的生命呢？就是不要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多少时候基本上我们第一反应全是照我的意思，对吧？基本上神的意思是什么我们都好像比较模糊的一个概念。但是这个其实是亚当曾经不断呈现出来的，耶稣逆转出来的，我们也是接续的。不过在我们的身上呢，既有亚当的模式，又有基督的模式，这是必然的。因为在这个已然未然的世界当中，成圣的状况当中，我们总是如此的。总归末世圣的圣殿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断的彰显，借着遵行神的话，借着做祭司，也借着做不断的宣教来彰显。就好像亚当没有去扩展，那我们却要扩展这个圣殿，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扩展了这个圣殿，并且这个圣殿最终囊括整个的宇宙。所以这就表明我们需要走出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圣殿扩展的意向也督促我们可以走出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神的荣耀必将临到整个的宇宙，而我们需要来跟随他的脚踪。这个使命曾经的要求变成应许，又变成要求。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而最终是完全的全地，在启示录那里告诉我们整个的新天新地。阿们， 阿们， 阿们。